这里的生态环境很好，四面有景观垂柳，四周是农家房舍，炊烟袅绕，湖面波光粼粼，十分清澈，简直就是世外桃源。这样诗情画意的休闲区，哪里来的不干净啊？不过因为相处了那么些日子，安宗对白毅的话总归有些顾忌。他说有古怪的东西，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科学理论可以解释的，而是那种玄乎怪诞的事件。这种事情在他们身上没少发生过，安宗不自觉地往那一方面思考去了，心也虚了下来。他走回白毅身边，蹲下来问： 老白，你觉得这里有怪东西啊？ 白毅身体保持着一种最放松的垂钓姿势，眼睛一直盯着鱼竿，只有嘴巴动。 不好说，不过我总觉得这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怨气，虽然很淡，但是我也说不准。 安宗摇摇头站起来，居然说不出原因，那么看来是白毅有些杞人忧天了。估计是因为潘秃子要白毅去带新班做班主任，让他郁闷了好长时间，心态有些不好，看什么都觉得带着股怨气。白毅歪头看安宗，有些怀疑和忌惮，笑着说道： 你去逛逛吧，现在是白天，应该不会发生什么怪事。我再钓一些，这一礼拜的菜就算是有着落了。 瞧他那么一说，安宗心里舒坦了些，摆摆手也不说什么，就往湖的西边走去。安宗插着衣兜，沿着湖岸漫无目的的闲逛。自从大学毕业之后，就再也没有那么轻松的散过步了。本来以为这里是那种商业味道很浓的度假村，一来才发现，原来就是一个村子自己搞起来的农家乐。村子本来以钓鱼养蟹为业，因为现在这种类型的度假村很火，村干部也带头发动全村人一起搞起了资源旅游业。好多地方都是这个村子本身的样子，还有几块田地种着大白菜。这里的人除了提供他们食宿和钓鱼的项目以外，一切照旧，开发的并不是很完善，价格自然也比那些纯商业开发的大型休闲园区来的便宜。话虽那么说，但因为保留了相当一部分乡土气息，再配合早春二月的新鲜感，反而让安宗有一种二月湖水清，家家春鸟鸣的情调。安宗吸了吸鼻子，抬头看着湖畔的垂柳，燕子快要回来了。想到燕子，安宗就想起了老洋房里那个孙大爷。 不知道他和小少爷的灵魂有没有看见今年的燕子呢？ 安宗慢慢走到旅游区域的尽头，看到前面还有路，只是用几块塑料板给拦住了。他心里有些好奇，眯起眼睛透过层层的紫树，看到其中有一个类似碑石的东西。灰白色的石头在斑驳的树影中显得十分隐蔽，如果不是安宗视力好，根本不会看见。想到六子说这里其实是有人文景观，于是他抱着好奇心，违反规则跨过了栏杆，往林子的深处走去。他吃力地猫着腰钻进树林之后，发现石碑极其残破，除了隐约可以看见刻着的几个字外，连顶部雕刻的神兽也辨认不出是什么模样。安宗擦了擦碑，上面的字是篆字，看来看去也认不出是什么，而且只有寥寥数笔。 也许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物，经过那么多岁月，早就连姓氏也给后人忘记了吧。虽然有些悲凉，但这既是事实，不见武陵豪杰墓，无花无酒锄作田。 当安宗走到无名石碑的后面，发现上面有许多类似野兽的爪痕，痕迹很深，像是有很多动物来这里磨爪子一般。看着道道爪痕，安宗心里咯噔一下， 难道这里有野兽出没？那还搞什么休闲区啊？这万一出事了，难道别人是花钱来找死的？ 就在他对这里的旅游安全颇为担忧的时候， 背后突然传来一声喊叫，随后就听见一阵阵哭声，声音来自前方不远处的暗口。安宗皱着眉头心想， 这里安全措施是一个盲区，真的有人落水了。 安宗快步向着传出哭声的下岸走去，拉着柳树杆子一点一点地滑到浅滩口，发现那里围着好多村民，有几个人拖着一个哭得眼泪口水都流出来的中年妇人，撕心裂肺的哭声就是他发出来的。安宗好奇地朝着人群挤过去，大家都很慌乱，没有注意到安宗这个外人，居然没有一个人拦他。 老天爷啊，我的孩子啊！ 安宗低头一看，大惊失色，原来是一具溺水身亡的尸体，居然还只是个孩子。不知道这孩子活着的时候是什么模样，但是现在他的头胀得有两倍大，皮肤呈现出骇人的紫黑色的斑点，五官全都辨认不出原来的样子，表情非常狰狞，感觉死的时候十分的难受和惊恐，像是想要拼命的呼吸。他的双拳紧紧拽着什么东西，四肢都拱了起来，身体也胀得和水发肉皮一样，衣服已经快要被他的躯体给撑破了，估计他死了有些时间。整个尸体就像是吸足水分的海绵，还散发出阵阵恶臭尸味。毕竟安宗不是法医，在闲暇中散步看见这么一具死状恐怖的尸体，根本就没有心理准备，一下子他胃液就翻滚起来。他惊恐地捂着嘴巴尽量往后退，心里虽然有些可惜这么年幼就早伤了孩子，但也不免感觉有些晦气，怎么度个周末都可以遇见这种事情啊。就在安宗慌张倒退的时候，突然一个趔趄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他连忙扶着旁边的树木，低头捡起地上的东西。这东西十分奇怪，是一个有弧度的长方石器，非常旧了，只能模糊地看到上面有一些卷云纹，看上去是一个有年头的古物。但是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会出现在湖边呢？安宗拿在手上，用大拇指擦掉上面的泥沙，稍微能在石头的顶端看到类似篆体的两个字，但他不是这方面的专家，就把那东西揣在兜里，准备带回去给白毅和六子他们看看。一个是历史老师，一个是搞文物的，应该知道这是啥玩意儿。就在安宗准备离开时，无意间侧脸看向湖面，猛地发现芦苇荡里有一个东西在晃。因为刚刚有些被吓懵了，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眼花，安宗揉了揉眼睛再看过去，居然在芦苇荡中看见一个红眼睛黑毛脸的怪东西。他冷冷地看着安宗，随着波浪上下浮动，就像是漂浮在水面上。瞬时安宗又是一阵惊吓，因为有些不确定，于是走向离他最近的那几个人，对他们说， 你们看芦苇荡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在晃。 众人抬手朝安宗手指的方向看去，就那么一会儿功夫，那怪物凭空消失了，仿佛他前面看到的只是幻觉。大家用一种被捉弄的憎恶眼神看着安宗，估计刚刚死掉的孩子是他们的亲戚，悲痛之余又被一个外人瞎胡闹，那种无法释放的怨气全冲安宗来了。几个人的眼睛都红了，安宗看情形不对，如果再不解释，估计这帮哀伤过头的村民就要把他痛揍一顿。他连忙对着自己的脸比划，告诉他们他在里面看到的东西的模样。被他那么一说，人们的眼神突然又起了变化，从刚才的悲愤变成一种惊恐和担忧。